的与你照耀也颓废在栖霞的森严，最有难的心愿连凋零都不屑，何必生离死别。愿人乱世间缭绕重生的火种，光阴只封存延续了枯荣。林里草檐下谁撞入窗前旧灯笼，擦亮了仓促的重逢。已经凭寂寞却，花言还是